汉书第七十九，冯凤氏传第四十九。冯凤氏字子明，上党路人也，喜杜陵。其先冯亭为韩上党首，秦公上党绝太行道，韩不能守，冯亭乃入上党城守于赵。赵封冯亭为华阳君，与赵将阔拒秦，战死于长平，宗族由是分散，或留陆，或在赵。在赵者为关帅将，关帅将子为代相，即秦灭六国，而冯亭之后冯无泽、冯去疾、冯杰皆为秦将相焉。汉兴文帝时，冯唐显明，即代相子也。至武帝末，奉氏以良家子选为郎。昭帝时，以功赐补武安长，失官，年三十余矣，乃学春秋，涉大义，读兵法明习。前将军韩增奏以为军司空令，本始终从军及匈奴，军罢复为郎。先世时，汉朔出使西域，多辱命不称，或贪污，为外国所苦。是时乌孙大有击匈奴之功，而西域诸国心急，汉方善欲，欲以安之，选可使外国者。前将军曾举奉氏以魏后使持节送大渊诸国客，至伊修城，都尉宋将沿梭车与庞国共攻杀汉所置梭车王万年，并杀汉使者西充国，使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，不能下而去。梭车遣使扬言，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，于是攻劫南道，与煞盟叛汉，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。都护郑吉、校尉司马懿皆在北道诸国间。奉氏与其父严昌济以为不及击之，则梭车日强，其势难治，必危西域。遂以节预告诸国王，因发其兵，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梭车，攻拔其城。梭车王自杀，转其首一长安。诸国西平，威震西域。奉氏乃罢兵以闻。宣帝召见韩增曰：贺将军所举得其人。奉氏遂西至大渊，大渊闻其斩梭车王，敬之异于他使，得其名马向龙而还，赏甚悦。下亦封奉氏。丞相将军皆曰：春秋之义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国家，则专之可也。奉氏功效尤著，宜加爵土之赏。少府萧望之独以奉氏奉使有旨，而善矫治为命，发诸国兵，虽有功效，不可以为后法。即封奉氏，开后奉使者立，以奉氏为弼，征逐发兵， 邀功万里之外，为国家生事于夷狄，见不可长，奉事不宜受封，赏善忘之意，以奉事为光禄大夫、水衡都尉。元帝即位，为执金吾，上郡蜀国归义降胡万余人反去。初，昭帝末，西河蜀国胡依求若亡，以将众数千人叛，奉事者持节将兵追击，右将军典蜀国常惠薨，奉事代为右将军典蜀国，加朱立之号，数岁为光禄勋。永光二年秋，陇西羌贤子庞种反，召赵丞相韦玄成、御史大夫郑弘、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阶、左将军许嘉、右将军奉侍入邑。是时岁必不登，京师古弹二百余，边郡四百，关东五百，四方积谨，朝廷方以为忧，而遭羌变，玄成等默然莫有对者。奉侍曰：“羌虏尽在境内背叛，不以食诛，无以威至远蛮，臣愿率师讨之。”上问用兵之术，对曰：“臣闻善用兵者，义不在兴，粮不三载，故师不久曝，而天诛即绝。亡者硕不料敌，而敌至于折伤，再三发冗，则旷日繁废，威武亏矣。今反鲁无虑三万人，法当备用6万人，然羌戎弓矛之兵耳，气不犀利，可用4万人，一月足以绝。”丞相、御史、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，未可多发，万人屯守之且足。奉侍曰：“不可，今天下披机锦，是马雷号，首战之辈久费不减，夷狄皆有轻边利之心，而羌守难，今以万人分屯数处，鲁见兵少，必不畏惧，战则挫兵并失，守则百姓不救，如此确弱之行线，羌人成立，诸种并合，相山而起，臣恐中国之义不得止于4万，非财币所能解也，故少发师而旷日，与一举而即绝，利害相万也，故正之不能得，有诏以2000人。”于是遣奉侍将12000人计，以将屯为名。典蜀国人力护军都尉韩昌为偏皮，到陇西分屯3处。典蜀国为右军，屯白石，护军都尉为前军，屯临洮，奉侍为中军，屯首阳西极上。前军到降铜板，先遣校尉在前与羌争地利，又别遣校尉救民于广阳谷，羌虏甚多，皆为所破，杀2校尉。奉侍据上地形布众多少之计，愿意36000人乃足以绝世。书奏， 天子大卫发兵60000余人，拜太常益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焉，奉事上言愿得其众，不须凡大将。因臣转书之费，赏于是以喜书老奉事，且让之曰：皇帝问将兵右将军，甚苦铺路，羌虏侵边境，杀利民，甚逆天道，故遣将军率士大夫行天诛，以将军才智之美，奋精兵诛不轨，百下百全之道也。今乃有叛敌之名，大为中国羞，以惜不贤习之故也，以恩厚未洽，信约不明也，朕甚怪之。尚书言羌虏依深山多径道，不得不多分布遮要害，须得后发营势足以绝势，部署已定，势不可复制大将。闻之，前卫将军兵少，不足自守，故发尽所计，日夜役，非卫机也。今发三府、河东、弘农越计，计设赐妃、构者、羽林孤儿及呼素垒入冢，方及前，且兵凶器也，必有成败者，缓策不预定，料敌不审也，故复遣奋武将军。兵法曰：大将军出，必有偏僻，所以扬威武参计策，将军又何疑焉？夫爱立事，得众心，举而无悔，擒敌必全，将军之职也。若乃转书之费，则有私存，将军勿忧。须奋武将军兵到，合击羌虏。十月，兵必至陇西。十一月，并进，羌虏大破，斩首数千级，于皆走出塞，兵未绝间，罕复发募士10000人，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。未进，闻羌破，还。上曰：羌虏破散疮痍，王逃出塞，其罢力士颇留屯田，被要害处。明年二月，奉事还京师，更为左将军，光禄勋如故。其后陆公败绝，下诏曰：羌虏劫辖，贼害利民，攻陇西府寺，凡烧至亭，绝道桥，甚逆天道。左将军光禄勋奉事，前将兵征讨，斩捕首虏8000余级，虏马牛羊以万数。此奉事爵关内侯，10亿500户，黄金60斤，皮将校尉30余人，皆拜。后岁余，奉事并卒，居爪牙关前后10年，为折冲宿将，功名赐赵充国。奋武将军任千秋者，其父公昭帝时以丞相张氏捕斩反者，左将军上官桀封侯，宣帝时为太常，薨。千秋嗣后复为太常，长帝时 乐昌侯王商代奉侍为左将军，而千秋为右将军，后亦为左将军，子孙传国，至王莽乃绝去。奉侍死后二年，西域都护甘延寿以诸智之单于封为列侯，时丞相匡衡亦用延寿矫治生事，据萧望之前意，以为不当封，而义者贤美其功，上从众而侯之。于是杜钦上书追送奉侍前功曰：前梭车王杀汉使者，曰诸国背叛，左将军奉侍以魏后便宜发兵诛梭车王，策定城郭，攻易边境。义者以奉侍奉使有旨，春秋之意无遂事，汉家之法有矫治，故不得侯。今匈奴置之单于杀汉使者，王保康居，都护延寿发城郭兵屯田立士四万余人，以诛斩之，封为列侯。臣愚以为，彼罪则治之薄，良敌则梭车众，用师则奉侍寡，既胜则奉侍为功于边境安，虑败则延寿为祸于国家身，其为命而善生事同，延寿割地封而奉侍独不禄，臣闻公同赏义则劳臣疑，罪君行书则百姓祸，疑生无常，祸生不知所从，无常则截屈不利，不知所从则百姓无所措手足，奉侍图难忘死，身命殊俗，微功白著，为事实表，独一压而不扬，非圣主所以色宜力竭之意也，远下有私意，上以先帝时事不复禄。奉侍有子男九人，女四人，长女愿以选充后宫，为元帝昭仪，产中山孝王。元帝崩，愿为中山太后，随王救国。奉侍长子谭，太常奉孝廉为郎，公赐补天水司马。奉侍击西羌，谭为校尉，随父从军有功，未败病死。谭帝也亡，勋立参至大官。也亡字君卿，授业博士，通师，少以赴任为太子中庶子，年十八，上书远侍守长安令，宣帝齐其志，问丞相魏相，相以为不可许，后以功赐补当阳长，迁为岳阳令，徙夏阳令。元帝时，迁陇西太守，以志性高，入为左平议，遂余而持阳历病，素行贪污，卿也王外戚年少，志性不改。野王部都邮院对与赵都暗宴，得其主守道十金罪，收捕并不守吏，都格杀，并加尚书陈渊，事下廷尉， 都毅力自杀，以明野王。京师称其威信，迁为大鸿胪。数年，御史大夫李延寿病卒，在位多举野王。上使尚书选帝中二千担，而野王性能第一。上曰：“吾用野王为三公，后世必为我司后宫亲属，以野王为弼。”乃下诏曰：“刚强坚固，确然无欲，大鸿胪野王是也。心变善辞，可使四方，少府五路充宗是也。廉洁节俭，太子少傅张谭是也。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，上由下帝而用谭，月赐避贤，不用野王，以昭仪兄故也。”野王乃叹曰：“人皆以女宠贵，我兄弟独以贱。”野王虽不为三公，甚见器重，有名当世。成帝立，有司奏野王王咎，不宜被九卿，以至出为上郡太守，加赐黄金百斤。朔方刺史萧玉奏封事，谏言：“野王性能高妙，内足以涂身，外足以绿化，窃喜野王怀国之宝，而不得陪朝廷，与朝者并。野王前以王咎出，以贤复入，明国家乐尽贤也。上自为太子时闻之野王，会其病免，复以故二千担，使行河堤，引拜为琅琊太守。是时，成帝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辅政八九年矣。时朔有灾疫，京兆尹王章讥奉专权不可任用，见野王代奉，上出纳其言，而后诸章，欲在元后传。于是野王惧不自安，遂病，满三月赐告，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。大将军奉封御史中丞，合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，持虎符出界归家，奉诏不敬。杜钦实在大将军幕府，亲素高野王父子性能，奏祭于奉，为野王言曰：“妾见令曰，立二千担告过长安邺，不分别与赐。今有司以为与告得归，赐告不得，是一律两科，是省刑之意。夫三罪与告令也，并满三月赐告诏恩也。令告则得，诏恩则不得，是轻重之疵。有二千担并赐告得归，有故事，不得去郡无助令。”传曰：“赏宜从与，所以广恩劝公也；罚宜从去，所以慎行，缺难知也。今事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，甚为缺宜从去之意。即以二千担守千里之地，任兵马之众，不宜去郡，将以治行为后法者， 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，行赏大信，不可不慎。奉不听，竟免野王。郡国2000石，并赐告不得归家。自此始。初，野王嗣复爵为关内侯，免归。数年，年老，终于家。子作嗣爵，至孙作中山太后事爵。勋字子产，通义。太常察孝廉为郎，补业者，建昭中选为副土校尉。光禄勋于勇举茂才为美阳令，公赐迁长乐屯卫司马，清河都尉，陇西太守，志性廉平，年40余卒。为都尉时，沿河堤方略，在沟续志。立自圣清，通春秋，以赴任为郎，稍迁诸曹。敬宁中，以王咎出为五原蜀国都尉，数年迁五原太守，徙西河上郡。立居职公廉，志性略与野王相似，而多知有恩待，号为调教。利民加美野王立相待为太守，歌之曰：大逢君，小逢君，兄弟计种相因循，聪明贤智会利民，正如鲁卫德化君，周公康叔尤二君。后迁为东海太守，下失病毙。天子闻之，喜立为太原太守，更立五郡，所居有绩，年老卒官。身自书平，学通尚书，少为黄门郎给事中，宿卫10余年。身为人金言，好修容仪，进退循循，甚可观也。身昭仪少帝，性又赤备，以言见淡，终不得亲近是帷幄。敬宁中，以王咎出补卫灵四官令，以硕病喜为寝中郎，有诏务事。杨硕中，中山王来朝，身擢为上河农都尉，并免官，复为河陵寝中郎。永始中，超迁代郡太守，以边郡道远，喜为安定太守，数岁并免，复为谏大夫，时领户左平邑都水。随和中，立定陶王为皇太子，以中山王建废，故封王咎身为宜乡侯，以为王邑。身之国，尚书愿至中山献王太后，行未到而王薨。王病时，上奏愿贬身爵，以关内侯石邑刘长安。上怜之，下诏曰：中山孝王短命早薨，愿以旧宜都侯身为关内侯归家，朕甚悯之。其还身京师，以列侯奉朝请，五侯皆敬惮之。丞相翟方进亦甚重焉。朔谓身勿进太甚， 君侯以王舅见废，不得在公卿位，今武侯至尊贵也，与之并列，以少屈节卑体，事有所宗，而君侯盛修容貌，以威严加之，此非所以下武侯而自异者也。审信号礼仪，终不改其横操，请之。哀帝即位，帝祖母傅太后用事，追怨身子中山太后，现以助祖大逆之罪，欲在外戚传，身以同产当相坐，业者承制赵身亦停位，身自杀且死，仰天叹曰：沈父子兄弟皆被大位，身至封侯，仅披恶名而死，子弟不敢自惜，赏无以见先人于地下。死者17人，众莫不怜之。宗族喜归故郡。赞曰：师称意义威仪为德之余，宜乡侯身居功履方，择地而行，可谓淑人君子，然卒死于非罪，不能自免，哀哉！谗邪交乱，贞良被害，自古而然，故伯其放流，孟子公行，身生至京，屈原复乡，小盘之诗作，离骚之词兴，经曰：心之忧矣，替计允之，逢身子弟，亦云悲矣。